酒咱们就唱丑梦寅初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

公主变了天，同流恩密不是阳光不见，朔风凛凛自无憾，这飘飘的瑞雪飞舞在空间，霎时山川被岁月麻，一片的银装是道路而难辨，乌鸦带粉迎风把朝还，紫千赤江闽花摇皮鞭，闽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，趁酒兴掀车帘未把那雪景看，见闽子骞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闽子骞，得得得地打颤绷着双肩，闽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算，什么闽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他们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闽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骞他偷闲多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母教育不严，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，下来闽子骞他是怒容满面，从闽华手中啊就夺过皮鞭呐，他借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衣衫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白絮残花，闽德公一见芦花他的浑身发颤了，不由得皮鞭子落地他的泪滚腮边，撕开了闽华的衣服留神看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，好贱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，亲生子你爱如珍宝交友观，前妻儿呆如猪狗一样般，想到此他扶起了子骞悲愤交加，他是又愧惨了，为父我错打了孩儿真是不便于心，